歡迎翻嚟睇解圍啊！咁繼續支持城寨啦，係嘛？ 個轉數快就係60099941。 冇錯啦，咁啊，講到邊度啊？因為頭先我哋 off mic 嘅時候咧，講咗好多其他佢嘅單。 講到嗰、那個 有人問 問我，你會唔會找翻條友數錢前程晚啦？嗱，即係先俾羅賓。 講簡單講個邏輯，即係點解佢哋覺得咁荒謬咧？可能有啲人冇跟足我節目，即係有單工程就請某阿 A 承辦商做緊。 嗯， A 承辦商咧就理應咧就由曬啲油成座大油油嘅，咁而家油剩幾多咧？油剩一樓及以下啫，其實好少，其實好少。 嗯 ，OK， 咁好啦，咁而家你請個新嘅承辦商嚟就執手尾啊嘛，咁佢個責任就由翻一樓及以下啦，係 啊， 係嘛？咁有人竟然問個承辦商，因為你訂要訂油油廠噶嘛，係咪？佢話喂，舊承辦商仲爭個油廠差唔多20萬。 嗯。 咁你會唔會找咗條數佢啊？咁樣，咁大家係咪覺得好荒謬啊？大家係咪覺得好荒謬啊？即係荒謬到嗰、那個點係乜嘢咧？ 即係已經未做足功課啦，即係未遊曬啦，然後再要攞完貨之後唔俾錢油廠，即係買嘢唔俾錢。 係啊， 你兩個都夠荒謬啦。 唔係佢唔俾錢唔荒謬，因為佢即係佢賺人錢啫。呢、這個唔係荒謬啊，荒謬之處係。有人叫佢炒翻條數啊嘛，但我係講新公司，我無辜噶嘛，我無辜噶嘛。 但係講出口嗌人哋找數，我都好搞笑 啊。嗱，冇錯啦，呢、這個就係、是、各位聰明嘅聽眾咧，成曬啲聽眾好高質嘅。 嗯， 你聽埋我講呢個 case 落去之後咧，你哋其實會明到點解有人要叫佢找數嘅。 嗯 ，OK， 嗱，大家慢慢聽落去。 好，請講。 嗱，咁咧。佢就叫佢找啦，咁我咁、我啊，即 係 其實佢咁樣叫佢找咧，嗰、那個新承辦商咧唔係好詫異嘅啫喎。嚇！嗱，所以話你睇你唔好用我，你唔好用我咁老實嘅方法嚟諗呢件事。OK， 你用 咁我老實人， 你要考慮一下，有啲人如果佢裏邊從中有蠱惑， 嗯， 係嘛？佢點樣操作啊嘛？咁佢又。但佢表示我唔會幫佢找啦，佢唔係太詫異，但佢唔表佢表示佢唔會幫佢找啦。 嗯， 咁就出現咗一個問題啦。嗱，又係同啲保養同啲合約有關係啦。 嗯， 通常我哋做維修啊，嗱， 嗯， 合約就住個油會有啲咩條文嘅？通常有啲保養噶嘛，油嘅保養係點樣嘅？通常都 通常就話咧嗰啲保養顏色啊，或者係佢係咪嗰啲 手工啊， 或者係佢有冇功能嘅？可能有啲功能係。甚至乎環保防水咁樣，咁呢啲佢就會有個保養喺度。咁如果做唔到，佢可能有5年10年嘅保養。 係啊，通常有5年10年咁樣啦。咁、我如果預約咗大概係7年嘅。 嗯。 咁咩意思呢？因為佢而家咧係需要去，佢要埋新嗰個承辦商咧，係承擔翻成座樓 個 呢個嘅油漆保養。 嗯。 或者佢攞到個油嘅保養證翻嚟。 嗯。 咁呢個我要同大家講一講咧，其實。大家做過維修的大廈咧，都會明白嗰啲咩所謂油漆嘅保用，咁即係個油廠去簽發嘅。嗱、大家係咪覺得收到油廠個簽發，咁我嗰、那個到當時啲顧問啊、法團啊或者工程師啊，會同你講嗱，喺呢個保養渠裏邊咧，有啲咩甩油啊、啲油褪色啊，啊就同你油翻去嘅，係咪咁講啊？咁講啱唔曬嘅，其實。因為整個油漆的保養呢原來分兩部分的一部分呢 就是那個油漆的 物料，是 吧？物料的質量， 嗯， 物料的質量。另外第二部分就是手工， 嗯， OK， 物料質量當然就是由個漆廠去補啦， 是 吧？但是如果證明到是油得不好的話呢，漆廠不補的， 嗯， 就找回你的承辦商去補的，是吧？嗯，所以呢是兩部分的東西的。而漆廠要補你這個油漆呢，我們講多一點啦，它要你有個標準的洗牆啦， 嗯， 它來看過你啦， 嗯， 油開的時候的稀結度是怎樣啦，全部它要監察住你，嗯，那它油那它才肯做這個保養，所以它要給你證明你啦，你整個 process 都 under 我的 control，嗯，那我就補你啦，是吧？這樣解嘛。好啦，講剛才我們有 case 啦，你都沒給錢個漆油廠，它補不補你啊？補你條命啊！是不是真是浪費了。它整個油漆工程的，嗯，報價呢就大概是100萬鬆一點，不夠100萬的， 嗯， OK， 嗯， 那就說差不多差20萬油錢， 嗯， 那就是什麼意思啊？就是沒給過。因為一般來說呢，那個物料錢呢， 嗯， 是佔一兩成的， 嗯， 大部分呢就是那個工人的費用啦， 同 埋啲其他雜費啦，包括保險啊，同埋啲利潤啦喺裏邊啊嘛，係嘛？一百萬嘅油漆工程，那個成本油嘅成本一定係唔會好多錢嘅， 嗯。 你20萬差唔多真係冇，等於冇找過數啦。OK， 但係大家都係當日先知道咧， 嗯， 原來咁大件事，因為 suppose 咧個油漆喺佢哋嗰個顧問過去嗰個建議度咧， 嗯，應該批咗兩單， 就已經批咗七成噶啦， 嗯， 哦。 點樣七成的了，嗯，OK， 咁啊，即係呢，這個這個第一個騎呢位啦。咁， 嗯， 我就去同嗰，那個我負責解圍啦，係咪？我哋用翻節目歌名啦，嗯，我哋負責解圍啦。咁，嗯，我話喂，第一你訂油，你唔會咁啱知道自己遊到二樓就執笠噶嘛？你訂油係訂下船棟噶嘛？係。咁等你油剩嗰度啦，應該 係啊， 攞翻油翻嚟啊！ 嗰啲油應該喺大廈咯， 已經喺大廈咯，因為油緊啊嘛，因為 但似乎好似啲人屋個個污水常唔知咁啦嚇，我包括啲工程人員都唔知啦，嗯，我唔知啦嚇呢個就咁。第二，因為啲油係佢按你個型號，我俾你同你配噶嘛，顏色，佢一批整咗出嚟，佢等整多少俾你添啊， 嗯， 佢費事再調過調唔翻噶嘛， 嗯， 你同一批油啲顏色係，嗯，顏色嘅嘢係好多轉變嘅， 嗯， 你點配都配唔翻100%嘅。 嗯， 咁啊，第一點啦，提醒大家。第二，我話，咁如果你哋唔補嗰啲油嘅質量，係嘛？咁而家個承辦新嘅承辦商話啊嘛，佢願意由佢去補嘛。 嗯。 佢話佢寫封信俾你，佢負責補曬個質量及嗰個手 工。 嗯。 佢唔單止補個油廠喎，補埋上一手嘅承辦商嘅手工喎。 嗯， 因為佢去望過嘅，佢覺得個手工都。 都 接受到的， 嗯 ，OK，佢都接受到嘅，因為一望就知啦，係嘛，都遊咗一段時間咧，遊咗成超過半年啦， 嗯， 係嘛，咁就爭呢啲嘢，咁咪嗌啲業主去決定咗佢咯。當然當中有人就提出呢個嗌佢哋找嗰20萬數咧，即係我覺得咧， 嗯， 以前我哋咪成日聽啲傳聞嘅， 啊， 話有啲人有啲人可以喺啲物料度咧抽傭噶嘛， 哦。 嗯， 咁啊容易理解呢件事啊， 嗯， 系嘛？咁呢個係第一單啫喎，喺嗰個爛尾工程裏面第一樣嘢啫。 嗯， 第二樣嘢，我成日覺得呢樣嘢係成日都出事嘅。雖然呢樣嘢好簡單嘢嚟嘅，消防門。 嗯 ，OK， 佢又係換曬啲消防門，跟住咧，嗰個人又有人提出。 又未俾錢， 係啊， 仲有幾廿道門， 有廿幾萬，有廿幾萬消防門未俾錢啊，咁樣。咁跟住新嗰個承辦商就醒目啦，佢因為佢都可能在行啦，佢話喂，即係呢樣佢在行啲啦。佢喂，我其實嚟之前我都問過嗰，那個門廠話，個門廠話咧所欠嘅門嘅價值咧係四字頭嘅喎，即係40多萬喎。 哇！ 咁呢嗱呢個最呢，這個最搞笑， 咁樣講下講下已經係60萬嘅咯。 呢個最搞笑，呢個我真係好搞笑。咁提出話爭錢嗰個人咧，佢，嗯，就話俾我哋睇喎， 佢話：，誒，莊生，佢錯嘅。 呢個 成個工程啊，係38萬幾啫嘛， 都未係。 點會係40萬嘅門錢咧？你點解釋俾佢聽？ 哇！呢個解釋唔到喎，都真係。 好簡單啫嘛，根本佢就報錯價噶嘛，佢報價30多萬係唔夠做咯，買門都買40萬咯，咁咪執笠咯，係咪先？根本做邏輯就係咁啫嘛，係咪啊？你買咗你報價報38萬幾，結果換門要換40萬，淨係門嘅成本啫喎， 都未計人工， 未計人工喎。你唔怕街啊？係咪先？喂，你唔執笠都唔得啦，公司咁又佢又係問過門廠，佢又係問過公司，你會俾佢30萬？ 即係又嗌佢俾20萬，再嗌佢40幾萬， 我都唔知 點解60萬嘅 咯。我都唔知點解，其實好奇怪。咁呢個已經係我覺得相對比較騎呢嘅邏輯啦。我哋係騎呢超騎呢嘅邏輯啦。OK， 咁啊。因為今日講騎呢合約啊嘛，更騎呢嘅，而家再講埋俾你聽啦， 百位數字啊嘛， 唔係，我呢單未講完嘅，依家未到最騎呢嗰個位㗎， 而家都仲係6位數字啫， 6位數嗰單，7位數字呢、這個，因為過百萬啊嘛。 頭先我係淨係講到6位。 嗱， 係 啊，你覺得？我雖然覺得呢樣騎呢嘅係合理嘅，但係咧大家想象唔到嘅， 好矛盾啊！又騎呢又合理， 係啊。 係，先講。 新呢間，我哋通常做工程，有保固金噶嘛？ 係。 保固金點樣留嘅？ 通常都係資久留一咁樣嘅。 資久留一啦，係嘛？嗱，即係證明唔可能好熟，因為對於一個唔識數學嘅人嚟講咧，都咁容易達到咧，就係啲好熟悉嗰樣嘢。所謂資久留一咧，我讚緊你啊！頂你係，我好明顯讚緊你，我係讚緊吳海欣，我講清楚，特此聲明。 好。 喂。咁即係話，如果嗰樣嘢承建商應該攞10蚊嘅，我結果俾幾多錢佢啊？ 俾9蚊。 俾9蚊，我留翻1蚊，係嘛？咁就資格留一啦嘛，係咪？好啦，咁而家上一手嗰啲資格留一咗啦，係咪？咁而家新呢批我嗌佢翻嚟啦。咁我要唔要收佢保固金咧？都要啦，佢做工程嘅話，佢保固金啦。而家個合約裏邊咧，嗱呢個大家真係聽清楚，我冇講錯啊！個條文佢哋咧，佢留嘅保固金咧，係要留埋上一手嘅保固金。嚇？係啊。 即係留埋之前嗰啲啊？ 係，即係嗱，如果上一手係如果總之成個工程係要留80萬保固金嘅，咁啊總之呢單工程我唔理佢做幾多100萬，做200萬都好，佢都要留80萬俾我做保固金。 嚇？ 騎呢咧，但係呢個啱嘅喎。 嗯。 騎呢而啱嘅喎。因為點解咧？佢呢個保，因為你唔知道件事啦。佢哋而家呢個嚟到執手尾嘅承辦商咧，佢要做埋成座樓整個工程嘅保固啊嘛。而保固金嘅定義就係當同我做保固嗰個人有咩甩漏，我就自己攞個保固金嚟做啊嘛。咁所以你話係咪啦？如果佢係應承同我做個保固嘅話，咁佢就要留足個保固金，所以佢有少少似大錢嚟。打工，咁我講埋呢單俾你聽，點解咧？因為騎呢咧，如果佢已經留一個嗱，我認為啱嘅保護金，喺佢留埋嘅，因為嗰個結果冇蝕俾翻佢啊嘛，年之後，係嘛？你仲叫佢幫之前嗰啲找埋數，咁得意？ 真係俾錢打工， 真係 唔係佢無端端跟你同你冇關係嘅，佢間操埋嚟投咗標之後，跟住俾錢你， 俾一百萬喺度先。 過百萬啊！過百萬啊！件事，即係點會咁嘅啫？點解會咁嘅啫？呢個世界，我真係唔明喎。 但係佢又承辦商都肯， 唔係啊！即係我意思係個保護金佢知道㗎啦，變成個成本啦。但係你無端端作嗌佢，門又嗌佢俾錢， 有 嗌佢俾錢，又唔係佢幫襯買嘅，係嘛？咁有啲人可能真係個。啲物料供應商收唔到錢，好影響佢咯。我咁判斷咯。係嘛？好影響到佢咯。咁佢咪好要 好著緊啊！ 好著緊嗰啲物料 要找錢啊！ 要找數咯。你諗我咁得意嘅，係嘛？佢以前嗌發團批咗糧俾佢，佢有咩權？大家追溯下，佢嗱除咗承辦商，承辦商係直接同物料供應者去deal啊嘛。 除了承辦商之外，不應該有任何角色，包括顧問、包括管理公司、包括法團的人，是知道究竟個物料供應商收了多少錢的，不應該知道的。如果知道很大鑊的，個知道喂，原來一百萬油油你俾十幾萬咋，成本係嘛？哇！你咪成水好深咁樣係嘛？一定咁樣嘅喎，一定咁嘅喎，係嘛？所以啲咪拉上補下咯，油度賺多咗，你錢嘅門都咪蝕翻啲幾萬蚊俾你咯。所以佢個邏輯唔啱噶，佢話三廿幾萬工程接咗你嚇，我冇理由俾四廿幾萬啫。我話俾你，收人三十萬啊，分分鐘啊，俾八十萬買門都唔定啦。係，係咪先？有乜所謂？咩叫蝕本生意啊？咩叫蝕本生意啊？咪就蝕本咯。即係我唔明佢有咩邏輯。佢哋爭門嗰啲欠落嘅錢唔可以大過個報價啦，一定可以添啦，一定可以添啦，係咪先？真係十下十下。咁所以嗱，呢單又係 未完嘅， 即係即係我見到好奇呢，好另類，即係大家可能我哋跟一世跟呢啲法團嘅事件都唔會見到嘅嘢啦。咁我一個禮拜享受曬，仲有最後一單。OK， 仲一單咧就係牽涉到一個比較複雜啦。嗰、那個係一個唔知道大家清唔清楚咧？我哋香港嘅屋苑咧係有兩種方法咧，係應該講三種啦。要供應啲氣體俾你愛嚟做煮食啊，或者係熱水嘅。一種係你自己叫罐石油嘢上嚟啦，最舊式啦，即係我諗五十年樓齡以上嗰啲，即係七十年代啲樓啦，七十年代啲樓啦，通常就唔會有啲氣管播咗嚟嘅。不過後期都係加咗啲煤氣管㗎啦。OK， 咁如果講中央集合輸送俾大家咧，就可以係煤氣，就係、是、煤氣啦，煤氣公司啦，係嘛？可能有技術問題咧，就係用煤氣嘅輸送到去大家度。咁啊，就係仲有另一種嘅，就係、是、喺你自己屋苑裏邊，你屋苑用氣缸， 裝住曬， 裝住啲氣，然之後咧再去俾每一間每一户嘅，都比較多遠，特別係喺啲新發展嘅市鎮嘅區，即係當時新發展啦。係嘛？即係屯門啊，呢個天水圍就唔係啦。 大埔 大埔大埔啦，沙田啦，同埋呢個嘅粉嶺啊，嗰啲都會有嘅。OK， 都會有嘅。即係佢屋苑有個氣缸，當然啦，你有得個氣缸，屋苑嘅規模翻咁上下大啦。OK， 好啦，咁呢個咧就好特別啦。呢、這個牽涉幾樣騎呢嘢啦。OK， 就大家可能比較少接觸啦。但當然有些熟悉屋苑管理，這個都挺頻繁的，但是你屋苑不是用這樣，你又接觸不到。那些氣體供應商要投標的嘛， 是 他投標呢不是收你錢，是給錢你的。 哦，我投標中這個工程，是啊，這個工作， 是啊，就是我給錢你，因為跟著我就收回業務錢嘛，我投標去即是叫做中了標就用你的大啲設施， 即係租個氣缸咁樣意思。 係啦，即係佢唔係咁樣叫佢，總之叫一個投標啦。我唔知啊，我唔敢用佢個字眼咧，有人話要告我啊嘛呢件事。係啊，佢話明啊，琴晚我一定保留追過你權利。我其實話佢咩啫？我話佢你唔好當人羊股啊嘛。我冇話我當人羊股咁樣，我話你 你提醒佢啫， 提醒嘅啫， 傻喎，算啦，啲唔同嘅口齒啲真係傻嗰條友。咁咧，佢但係佢話告我啊嘛，等佢告我啦。咁嗱。他哋就會俾錢你嘅，咁呢個第一個騎呢位咧就係建築物管理條例咧，咁樣收錢咧，使唔使過業主大會噶？要嘅喎， 係啊， 要嘅喎。個法例上面就寫咧，總之牽涉全年預算總開支兩成嘅就要俾，就要開大會。 係， 嗱呢個咧，我想提出一個反駁嘅位嘅。當你用我講數學啊，唔係我講數學， 係我留心聽，所以 數學有兩個領域嘅，我講好深咧，大家覺得 我已經唔明， 大家覺得好深咩？ 係請講。 有一樣嘢叫自然數，咩叫自然數啊？一隻牛、兩隻牛啊，即係整數及正數啦，自然數啦。OK， 我有一個領域係叫負數嘅，你理解啊嘛，係咪？ 即係 嗱，譬如 一二三嗰啲， 譬如你有十蚊， 身家，那你咪正十咯。 係啊， 你手上面冇錢，仲要爭我十蚊， 即係我負十咯。 咁你咪負十咯， 係 係嘛？好啦，我哋正負任你 set 咗邊邊方向係正，邊邊方向係負，係咪？ 嗯。 好啦，全年嘅開支我俾錢出去，你當呢個正定負先。 我開支出去負咯， 冇所謂，當係負啦，係咪 啊？係啊。 好啦，如果我哋負可能難明啲，我哋當正啦。我用錢出嚟係正數啦、 哦， 用錢出嚟正數。 我有錢用啊嘛， 用錢用、 okay. 正數 ，OK， 即係我用幾多錢係正數啦。 嗯， 好啦，咁即係我收幾多錢係負數喎？ 嗯， 啱唔啱先？ 係。 我用幾多錢係正啊嘛，收幾多錢係負啊嘛，冇、嗯、所謂，大家中意點調轉聽啦、嗯。所以我 set 咗方向先啦。好啦，因為我要講超過啊嘛，嗰、那個法例係超過全年預算總開支兩成，就要開業主大會。 嗯 ，OK。超過即係正數嘛、 嗯？ 譬如我有100，我使100蚊，即係超過20蚊、 嗯， 我要啦、嗯。我想問負20蚊使唔使啊？應該唔使喎。係 咯，超過係唔使嘛。 我唔喂， 我都冇超過。 所以佢嗱呢個就係我同民政處 個爭論， 個唔同位啦。其實冇、嗯、我冇爭論過，你都知道我唔中意同人哋傾嘅，係咪？冇爭論，但係我個睇法係咁樣。 嗯、 你話超過嗰件事嘛？我明明是向另一邊走、 嗯、 我怎麼超過你、啊 嗯、 是吧，所以我們家是不應該開大會的、 嗯、 不一定要開大會收錢嘛、 嗯、是 不是、啊、是即有一點像、當一個法團他如果去收一個、業務的利息去持交錢收利息，如果用這個邏輯的話，這個套路的話、 嗯、 那過萬元的利息收入，即是你罰那個業務錢罰超過1萬元、 嗯、 那你就要找機會報價回來， 是 是不是、啊、如果用這個邏輯的話、 嗯、 如果用這個邏輯的話、 嗯、 即是我是說花多少錢嘛，是吧，那個是正的那面嘛，我一負、啊 嗯、 我怎麼超越他，我沒有超越他，即是邏輯上都沒有超越他、 嗯、 是吧，但是 anyway 你問我，我心裏面覺得你牽涉咁大嚿錢，頭先我哋講到八位數字，最理想梗係大會俾人揀啦， 係啊， 係嘛？但你要面對一樣嘢， 嗯， 疫情去到咁樣， 嗯， 用得呢啲 天然氣啊， 天然氣嗰啲都講緊四五千户嘅大廈，點開會啊？ 一成都四百， 咁所以嗰個大廈咧就用咗個推陽嚟知啦，用咗個問卷方式， 嗯， 就問咗 個意向， 之後嘅意向，咁喂。佢個我冇記錯，佢個意向大概就係千幾萬同三千幾萬分別啊嘛， 即係收千幾萬同收三千幾萬。 咁其實、 嗯、 各位觀眾，你點揀咧？千幾萬就係舊嗰、那個，新嗰個話要俾三千幾萬你，你點揀咧？十年用， 嗯， 用十年係嘛？咁但係竟然就係當大家正路咁樣揀咗，民意話三千幾萬嘅時候， 嗯、 有好多人出嚟嘈咯。是啊，做乜唔用千幾萬嗰個啊？ 佢哋咪 做乜要收三千幾萬啊？ 佢哋咪誤會咗要俾錢三千幾萬？ 唔係， 佢哋一定知嘅。 唔係誤會，一定知嘅。即係 咁點解啊？好奇怪喎、啊！ 我覺得牽涉咗啲不法嘅勾當咯。咁但係我覺得啫啊，我覺得啊、嗯、，OK。咁我冇證冇據啦。但係如果唔係無端端做乜咁樣啫？ 係咯。 做你仲做埋曬啲最昂居最基本啲錯誤示範咧，5%推翻你個會，而俾你簽嗰份嘢咧，純粹得個簽名嘅啫，最後交個吸分碌落去，仲要俾你睇到咧十幾個簽名，十幾個 number 簽名都係同一個人簽嘅，係啊，最錯，即係我哋做 反佔中嗰啲， 係啊，即係反佔中嗰啲，即係嗰啲咁上下啦。Anyway。我覺得那個不是我想討論的位置，那些人、嗯、他們有權表達他們意見的，他們是都不想收三千萬，是都想收千多萬，就是他們的事咯、 嗯、我想起鄭中基、哎、這期我都賺夠了這期我都賺夠了，我都想被人賺一下真是神 經病，這 些 真是神經病，那他沒事的，那好了，最後說到了，就是跟那個教育承辦商說、嗯要怎樣處理，那他就說他要拆曬每個住户的標，就係、是、新的承辦商裝翻曬一套標上去。 嗯， 咁佢就話佢、嗯、就話啲標係佢嘅。 嗯， 咁但係咧，啲業務就話咧，佢當時入場嘅時候咧就冇為大家全面裝過標嘅。 嗯， 哦， 咁佢就話以前。 即係盤古初開屋苑同佢簽第一次合約嘅時候咧，俾咗啲標佢咯。 哦， 嗯。 咁但係我哋睇住份文件就唔係咁寫咯。 嗯。 明唔明文件？文件係寫明 exclude 個標咯。 exclude 跟住睇錯咗。 跟住你同佢拗嘅時候咧，佢又話唔係呀，呢份寫 exclude 啫，但我同業户簽嗰份買樓標係我哋㗎咁樣。佢有個咁嘅講法，咁就話即係喺度拗啦。 嗯。 咁我收尾，我琴晚都冇駁佢啦。我因為我覺得佢一個好意氣用事嘅人，都拗氣嘅人，我無謂同啲人傾啦。 嗯。 咁啊，但係我收尾諗通咗個邏輯咧，我覺得件事會唔會係咁咧？即係法團一路或者之前嘅發展商， 嗯， 一路就將嗰個權交咗俾個氣體供應商。 嗯。 係嘛？將我將個權啊，成個權啊，嗰個系統嘅權交俾你。 嗯。 OK。咁到你萬一有啲咩要維修，萬一有啲乜嘢要開標嗰樣嘢， 嗯。 咁你作為承辦商，你咪同個別住户講，我開你個標，你咪話只標係你咯。 嗯。 而你當時話只標係你嘅原因係因為我哋 俾個權 你管啊嘛。 嗯哼。 係嘛？而唔係因為係你噶嘛。 係。管治權。 管理 權。冇錯啦。咁佢就當咗係自己咁去判。咁解啫嘛，咁即係話有少少似以前啊，阿先生唔識噶啦，你都未必識噶啦。包租婆， 嗯， 租俾我係業主，租俾你， 嗯， 你就分租俾佢，咁你咪二房東咯。係、 嗯， 你係二房東，你又可以叫話喂小翠男啊，你啲嘢唔喐得啊，嗱，唔好搞到我啲嘢啊，咁、 嗯、 你當係你噶啦嘛，因為你係大、 嗯、 你係大租户啊嘛。 嗯、 但係其實啲嘢實際都唔係你噶，係我噶嘛， 即 係二房東。同埋大業主嘅分別咯， 即係同埋擁有權同埋管理權嘅分別啦。 咁講來講去，佢就係想攔大家，即係喂，你俾我做多年啦，咁你又疫情啦，換乜位標啊？好難約啲業主噶。我話唔係喎，疫情過我屋企喎，你上去換啦。 唔係， 我個個家家户有人啊，而家你上去換，咁發神經。跟住最好笑，即係我覺得好笑，即係一個人咧，為咗搬龍門咧，係咩都可以搬嘅。 嗯。 咁嗱，我哋要處理緊個屋苑幾千户要換標啦。如果佢我當你要換啦，我問下佢啦，係咪？咁、 嗯、 我問你一句，你係嗰個換標嗰人啊？ 即係我去做咁啊？ 我假設你去換標啦、 啊。 我問你一句，你諗下我問你呢句嘢，我意思係乜嘢？換一個標要幾耐啊？嗱，你唔好你答我咩幾多分鐘啦，唔好答幾多鐘幾多分鐘啦。你覺得我問你呢句嘢係想點？ 不想換咯， 唔係，我問你， 你想 喂你換嚟嚟整個電話啦，整個電話幾多分鐘？係嘛？因為我有好多電話要整啊嘛。係。我問你整個電話幾多分鐘？我想計啲咩？ 你計你用 我想計你幾日啊嘛？ 係 咪？好啦，如果你答我， 嗯， 我用一分鐘整個電話嘅啫， 嗯， 咁即係一個鐘整幾多個啊？ 60個。 60個咯，應該係咁啊嘛，係咪？係 啊。 我哋琴日問佢。你幾多分鐘換咗表？哎，十零分鐘搞掂嘅啦，好快脆啫。哦，十零分鐘。我話你揾幾多個人嚟換啊？佢話有50個人，係咪一個人換定兩個人換嘅？要佢一個人換得㗎啦。咁咪計咯，一個人一日開工8個鐘，8個鐘一係咪咁計啊？係嘛？照計啫嘛。喂，你唔可以計得咁死嘅，一日換到10多個啫。我一日換到10多個， 你一個鐘換到4個啦。 食下午茶中間。 喂，唔係咁我咪同佢講咯。我話喂，你呢啲唔係邏輯嚟㗎啦。我問你幾多換到一個？你話你又懶得10多分鐘一個，我計俾你，即係你一日換到50個啦，個人係咪？你話唔得㗎，最多換8個咋咁樣喎？換8個佢話，咁我話8個鐘換成個鐘喎，喂有咩唔得成？哇你唔好話唔使，你一日翻8個鐘，你換到8個就係、是、1個鐘一個唔該，你就唔好話喂我翻8個鐘，我仲用盡時間，但係我10多分鐘換一個，我就換到8個啫，條數點計啫？是不是騎呢啲友？咪黐線啊，係嘛？即係呢個禮拜真係我唔知道發生咩事啊！即係疫情期間啊，我開咁多呢啲會。 好多。 總之嗱，今集我哋即係講到呢度咧，因為就係大騎嚟啦。OK， 咁下集咧，我哋應該如無意外咧，會有嘉賓嚟咧，就講一個全港獨有嘅 case 嘅。OK， 咁啊，即係希望。他肯嚟啦，係嘛？應該肯嚟嘅，因為 牽涉一啲，因為佢一嚟咧就知講緊邊個屋苑嘅，係 OK 就冇得避嘅。我哋要搞好曬所有法律程序，我哋先可以嗌佢嚟，好嘛？我係爭啲程序問題，因為佢想講噶都 OK 好嘛？咁啊，下星期見啦，拜拜。